再交往，谁肯讲？纵抱着抱出冷汗，出冷汗。明明该冷却，却自知能亲热便无大件事。明知彼此各有所思，其实在对视。明知疮疤贴满胶纸，弥补现状。待下次，明知心愧也要相依，太可耻。太辛苦。